听，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 这里是大兴资讯抢先听，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贾月， 我是主持人景南。今天是2017年3月2号星期四，节目一开始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温度-40摄氏度。 节目一开始一起来关注今天的新闻提要。 3月1号下午，新区召开2017年度社会建设工作部署会。会上首先对2016年新区社会治理建设工作进行了总结，并部署了2017年社会建设工作任务。随后，清源街道、观音寺街道、亦庄镇分别做了典型兴建介绍。 2017年，全市将完成700个村庄住户的煤改清洁能源工作任务，朝阳、海淀、丰台等南部7区完成所有剩余平原地区村庄的无煤化。 大兴区文化馆目前正在举办南海子文化活动季发回北京月季留香摄影回顾展，展出2016年世界月季洲际大会期间优秀摄影家的100幅作品，展览时间为期1周。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本台消息，3月1号下午，新区召开2017年度社会建设工作部署会，会上首先对2016年新区社会治理建设工作进行了总结，并部署了2017年社会建设工作任务。随后，清源街道、观音寺街道、亦庄镇分别做了典型经验介绍。会议充分肯定了新区在社会建设工作方面取得的成绩，要求各责任单位要继续保持良好工作态势，精准研判形势，切实提高社会工作的责任感，牢固树立责任意识，努力提高社会建设科学化水平。会议强调，在社会建设工作中要抓重点，集中力量解决好群众最关心问题，抓落实，确保各项工作取得实效，抓基层，充分发挥社区的纽带桥梁作用，抓队伍，健全新区社会建设工作体系，抓机制，不断激发社会建设工作活力，不断提高新区的社会服务和管理水平，为新区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本台消息，在鹿城镇崔家楼村民刘淑敏家里，一台空气源热泵正在工作，室内温度显示为18摄氏度，一盆绿萝长势喜人。2017年，全市将完成700个村庄住户的煤改清洁能源工作任务，朝阳、海淀、丰台等南部7区完成所有剩余平原地区村庄的无煤化。2月11日，市政府办公厅下发了2017年北京市农村地区村庄冬季取暖工作方案，对全市工作进行了全面部署。3月1日上午，市委常委林克庆带领市发改委、财政局、农委、燃气集团、电力公司等相关部门到通州区调研2017年农村地区冬季清洁取暖工作推进情况。 农村地区要进行煤改电，就需要有配套输变电工程。在通州区张家湾镇，占地面积9470平方米的梁各庄变电站已经全面开工。这座变电站为220千伏，规划安装180兆伏安变压器4台，可为地区及周边村庄煤改电新增负荷提供支撑，也是城市副中心东南部重要枢纽站。今年像这样的配套变电工程共有46项，覆盖通州、朝阳、丰台、昌平、门头沟、房山、大兴、平谷、怀柔、密云、顺义等区域，总投资97亿元。这些配套工程实施后，北京农村地区的供电能力将显著提升， 固军供电能力可由1.5千瓦增加到9千瓦，为国内最高水平。到2017年采暖季，北京地区具备电采暖配电能力的用户可达100万户，每年可减少燃煤423.2万吨。根据京津冀大气污染防治强化措施的要求，今年是落实朝阳、海淀、丰台、石景山、房山、大兴和通州平原村庄的基本无煤化的决胜之年。按照计划，今年全市农村地区将完成700个村庄住户的煤改清洁能源工作任务，其中南部7个区要完成所有剩余平原地区村庄的煤改清洁能源任务。北京市农委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4月底要完成煤改清洁能源相关设备及工程以及优质燃煤炉具、优质燃煤供应等方面的招标工作，9月底前完成农村煤改清洁能源所需的电力、燃气配套设施建设，同步完成户内线路改造和取暖设备安装，10月底前未实施煤改清洁能源的村庄完成优质燃煤配送和炉具安装工作。 本台消息，大兴区文化馆目前正在举办南海子文化活动季花卉北京月季留香摄影回顾展，展出2016世界月季洲际大会期间优秀摄影家的百幅作品，展览时间为7周。据悉，2016世界月季洲际大会在北京大兴顺利举办并取得圆满成功，我区城市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居住环境、居民面貌均有了大幅提高。大会期间，区文化馆组织本市优秀摄影家20余人，对世界月季洲际大会进行了全方位立体化的跟踪拍摄，用图像全面记录了这一重大盛会。其中共组织集体采风创作20余次，拍摄活动纪实照片几万幅，其中具有艺术价值的照片数百张。本次展览中，我区文化馆共择优遴选精品摄影作品100幅，再现了世界月季洲际大会的盛况。 春天是北京地区观鸟赏鸟的大好季节，西方有句观鸟谚语，若鸟与书有意，舍书而就鸟。很多观鸟爱好者一开春就都举起了相机望远镜，利用空闲时间行走四面八方，只为一览鸟们的千姿百态。近日，本台记者靳时萌就来到了有着京南鸟类栖息和迁徙驿站之称的北京麋鹿苑进行了采访。春日暖阳下，观鸟台上的人还真不少，住在附近的于先生和记者聊了起来。 看您拿一个特别专业的相机。 我照鸟啊。 是您的业余爱好吗？ 业余爱好啊，常来。 一般都在什么时间段过来啊？ 那肯定是照鸟嘛，也是早晚好呗。 您刚才说那个您家就在附近，那大兴不是有好多公园吗？你怎么选中这个麋鹿苑？ 野鸟多呀，它是好多种鸟呢。 就是您在这儿一般都能够看到别的地方没有的一些什么样的鸟呢？ 它常见的吧，就是什么绿头鸭呀，这有个鹳呀，有翠鸟啊。但是今年特别不一样，今年来了一对鱼鹰，就是鸬鹚，这是比较特殊的。另外你要是细心的观察转悠，什么都有。你像这个树上经常有大斑啄木鸟，刚才我就拍上了。然后还有什么白头鹎。 您觉得咱们这个麋鹿苑在哪个角度来观鸟比较合适？ 就在咱们这几个观鸟台嘛，就在这儿看就可以了。你看这多有湿地感觉，挺原始的面貌。 北京麋鹿苑有湿地也有林地，既有散养的麋鹿等哺乳类和引入的水禽，更有野生的鸟类，既有自然美景也有人文展示，充分体现了麋鹿苑生物和文化的多样性。麋鹿苑科普部部长宋苑接受了本台记者的采访。 春天的时候那就是各种鸟都回来了，然后冬天的鸟也要准备走了，所以可能会有一个野生鸟类大爆发的时间。但是因为这个野生的鸟呢都是属于那种，当然除了绿头鸭啊，其他很多鸟都是体型比较小，比如像柳莺啊、北红尾鸲啊，然后这个红胁蓝尾鸲啊等等，估计可能得要是观鸟高手，然后在一早或者一晚的时间来我们这儿才能真正看到。如果您是赶上正午就12点左右来，鸟也需要休息，这是第一。第二，如果游客真的很多的话，那基本上鸟都会藏起来，您是不会能找到鸟的。我们麋鹿苑开放时间 间是早上9点到下午4点。还有一个就是绿头鸭，我们现在因为是过冬的绿头鸭呢还没有完全走，所以现在游客来到我们麋鹿园看到绿头鸭还是可以看到很多的，还有一些鸳鸯啊等等这样的动物。 嗯，咱们会给这些野生动物提供一些方便吗？或者说给他们弄一些食物啊，搭一些小窝啊什么的？ 搭窝的话，您从麋鹿园放眼望去，哪哪都是这个鸟窝。 有多少人工的小鸟窝呀？ 就数量就太多了，因为光我来这儿工作10年，就安了得有不下10批，每一批有的时候就能达到100个。当然有的时候是安完了以后，可能因为冬天大风啊或者什么原因，这个鸟巢鸟箱可能就掉下来了，然后就废弃了。但是还是不断的会有新的再出现。 你们自己做的还是买的？ 哦不，有的是自己做的，有的是买的，有的也是和就是其他的一些动物保护机构合作，然后人家来我们这儿装的。您可以发现啊，就是每一种鸟窝它长得其实都不太一样。你看有竖着的，有这种两个小圆形然后宽的，还有比这个还要大的，这种各种形状不同，本来是给不同的鸟准备的。 嗯， 但最后这些人工的这个鸟巢呢，我们发现这个利用率还是挺高的，但是只有麻雀比较善于利用这个人工鸟巢，其他的动物利用的还是比较少。 那您刚才说给他们刻意弄了一些住的地方是吧？那一些食物会不会 撒？食物是这样的，因为我们这儿呢孔雀啊、黑天鹅这两种动物呢都是我们这个麋鹿园养殖的，所以呢不论春夏秋冬我们都得给这些动物也准备一些食物。那么我们会额外的多准备一些来以供这些野生的鸟类来食用。 宋院也提醒大家，来麋鹿苑观鸟赏鸟一定要与这些野生动物和鸟类保持安全距离。 孔雀在我们这儿伤人啊，这两年春天时有发生，但是呢我个人认为这个事儿真的不能完全的怨我们孔雀。因为我们在这儿呢的确也是见过，像有家长啊看见有这个小孔雀在地下跑就非常兴奋，然后就跟他自己孩子说，快快快过去跑跑跑，把这孔雀抓住。您这个小孔雀往前跑就相当于是小孩欺负小动物，小动物也会回家找妈妈的，这个妈妈回来这个后果就不堪设想了，对吧？当然了，咱们作为成人可能会觉得说像孔雀呀、包括我们的小河鲫啊等等这些动物，从体型上跟我们成人比都是不在话下，我们很容易就可以把它搞定。但是对于孩子来说，这些基本上就已经可以算是庞然大物了。所以如果您带着孩子来，请一定要注意让您的孩子远离野生动物。 好。 本台消息：雾霾何时来？化工厂出现泄漏事故怎么办？由北京伟嘉无人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生产的翔宇一型无人机就具备空气监测功能，这在国内飞行器领域尚属首家。据了解，翔宇一型无人机通过搭载细颗粒物探测仪与高度计、GPS 定位仪等模块耦合，实时分析不同高度和不同位置的 PM2.5 及 PM10 的数据。目前这款机型正在配合北京市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进行实验测试，预计今年推广试用。作为公司今年研发投入精力最大的翔宇二型垂直型起降电动固定翼无人机，则首次实现了航拍飞行器的垂直起降，最大程度上降低了对起降场地的要求。它可以实现起飞降落过程中靠旋翼部分全程垂直起飞，到空中作业过程中又转为固定翼模式。目前这个公司已完成了固定翼、直保、八旋翼等4大系列10几个品种无人机的研发生产，广泛与环科院、国土部、森林防火、石油巡线等部门展开合作。 听，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 大兴区园林绿化局提醒您，全市已经进入森林防火期，请您关注森林防火，共同守护我们的绿色家园。 本台消息。 近日，大兴区环保局接到举报，位于西红门镇的京南明珠洗浴休闲广场和五环中联家具建材城内存在环境违法行为。2月27号，记者跟随大兴区环保局监察支队的工作人员前往被举报地点进行突击检查。大兴区环保局的工作人员首先来到京南明珠洗浴休闲广场，在该洗浴中心发现了2台0.5吨的燃气锅炉正在供热，而且该锅炉房内并没有除尘脱硫处理设施，造成废气直排。针对该企业这一环境违法行为，大兴区环保局的工作人员要求其立即停止使用该锅炉，并对这2台燃煤锅炉进行了查封，在进煤口处贴上了封条。随后，大兴区环保局的工作人员来到五环中联家具建材城，在该建材城的生活区发现一家大理石加工厂。工作人员一接近该工厂，刺鼻的粉尘就迎面而来。经过检查，工作人员发现该加工厂内长期进行大理石打磨和切割加工，造成了粉尘直排。工作人员要求工人立即停工，并现场填写了环境保护监察意见书，约谈该企业的相关负责人。据了解，大兴区环保局将定期对存在环境违法行为的企业进行复查，一旦发现企业未按要求进行整改，大兴区环保局将加大对违法排污企业的处罚力度。 本台消息，3月1号上午，在大兴区彩鱼镇国家电网门口附近发生一起交通事故，事发现场2辆小轿车相撞，3人被困车内。接到报警后，大兴消防支队彩鱼中队立即赶往现场，利用液压扩张器扩张驾驶室空间，同时用剪切钳对驾驶室障碍物进行了清除，最终成功救出被困人员，并移交给现场医护人员。 本台消息，近日不少市民反映地铁口周边栈道乱停乱放车辆越来越多，也滋生了不少黑车黑摩的聚点，上下班高峰时段尤为严重，妨碍交通，同时也带来了安全隐患。3月1日上午，记者随大兴城管林孝路执法队队员来到地铁4号线义和庄出站口附近，对周边栈道停车乱象进行整治。记者看到，地铁站附近不少车辆停放在非机动车道、人行便道甚至公共绿地内。该区域的管片城管队员张浩向记者介绍，有不少居住在周边社区的居民把车开到地铁口后换乘地铁上班，还有不少市民驱车到念堂公园来此晨练。由于道路较宽，直接把车停在公园门口附近，导致地铁口周边乱停乱放车辆多。 除了乱停乱放的私家车辆，也有不少专门来此趴活揽客的黑车黑摩的。城管执法队员告诉记者，黑车司机将车较长时间地停放在道路两边，形成黑车据点，上下班高峰时段和节假日周末最为严重，严重影响交通秩序。为有效遏制该路段非法运营占道停车问题，城管部门联合交管派出所、属地街道综治等执法力量，在地铁口周边设置盯守点位，增加巡查频度，及时劝离违章停放车辆，向车主发放告知书，告知该行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北京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如不尽快将车辆移走，将由交管部门对违法车辆进行强制转移，并按照违章停车予以行政处罚。记者随后随执法人员来到黄村火车站地铁口附近，由于该路段交通流量大，5分钟不到，城管执法队员先后查扣2辆非法运营黑摩的。经询问，2辆车均是乘客打车来此乘坐地铁，执法队员当即开具提取证据物品书，对无证照非法运营3轮摩托车进行查扣，并向黑车司机及乘客做询问笔录。 城管部门表示，将联合交管等部门加大地铁口周边环境秩序监管力度，坚决取缔黑车黑摩的聚集乱点，全力制止占道停车乱停乱放行为，同时疏堵结合， 协调属地政府做好公共交通配套设施设置，解决最后一公里的出行问题。城管队员提示广大市民，将车辆停放在正规停车位、停车场，拒绝乘坐黑车、黑摩的，不给非法运营行为生存空间，共同创造安全有序的交通环境秩序。 本台消息，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如今长子营镇北台基地的大棚内的桃花已经盛开。基地负责人介绍，大棚的桃花今年花期早，最早的桃花在正月就已经按耐不住寂寞竞相开放。京郊大地虽然还是一片萧索寒冷，大棚里处处弥漫着春的气息，吸引着游人纷至沓来，市民都已经提前走进了春天。 接下来请听新闻专稿《南海子的前生今世》。参观过南海子公园的游客对南海子公园赞不绝口，不但称赞科学的规划设计、独具匠心的环境建设、清新宜人的景观布置，更感慨其环境治理的规模庞大、建设速度惊人、建成效果显著。作为历史上的皇家狩猎之所，今天能够得以再现旧貌换新颜，为北京市民提供一个旅游休闲、低碳生活的好去处，实在是北京市民的一大幸事，也是人文北京、科技北京、绿色北京理念的一次科学实践。历史上，南海子地区曾是北京城南最大的湿地，位于永定河与温榆河两水系的冲积平原的交汇处，形成了大大小小的湖泊。由于北方少数民族习惯对水汇之处的湖泊称为海子或泡子，南海子之名由此得来。 南海子曾是辽金元明清五朝猎场，元明清三代皇家院囿，南海子的发展承载着北京南城的历史文化沿革。金朝的时候，帝王经常在这里行渔猎活动，被称为春水。据史料记载，数字越骑兵步兵于南郊那时，大辽的王公贵族们每年都来这里纵鹰湖、捕鹅雁、晨出暮归、春尽还。元代的时候，把这一带当作游猎和训练兵的重要场所，并开始营造院囿，时称下马飞放坡，成为元朝统治者大都城南的皇家院囿。明朝统治者修整下马飞放坡，开辟了北大门、南大红门、东红门、西红门，并在南海子里修筑了旧衙门提督官署和新衙门提督官署，以及关帝庙、灵通庙、镇国观音寺等。后来还在此修建了24园，派海户千余守护海子中的张鹿雉兔，使之成为一座名副其实的皇家院囿。院中奇花异果，家树干木，群蕙芳菲，禽兽鱼鳖丰植繁育，南海子因此成为燕京十景之一的南囿秋风。 清朝入主中原，即把南海子作为皇家院囿重加修葺，在之前的基础上，后新辟五门，连同明代的四座海子门，一共9座，并将原来的土墙改建成砖墙，并增设了13座角门。清朝统治者先后在南海子修建了数处行宫，有旧衙门行宫、新衙门行宫、南红门行宫、团河行宫，另外还建有寺庙和道观，有德寿寺、永穆寺、关帝庙、宁佑庙、园林宫等。经过数十年的精心营建，南海子进入鼎盛时期，院中湖沼如镜，林木葱茏，鹿鸣双柳，虎啸鹰台，生机勃勃。清朝时，南海子不仅是帝王行为狩猎、驻避林器的地方，还是处理朝政的场所，与城中的紫禁城、西郊的三山五园一起形成清廷三大政治中心。由于南海子内的行宫地处郊外，幽静闲适，环境宜人，因此也是清皇室讲经育才之所，这里同时也是清皇室观放烟花等娱乐活动的场所。 本台消息， 北京市教委下发关于加强中小学室内装修改造管理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区教委和学校严格执行国家和北京市有关规定和标准，防控因室内装修改造导致的环境污染问题。本月五号起，中小学音乐教室等专用教室在满足使用功能的前提下，杜绝复杂过度装修。近年来，中小学校装修改造工程取得较大进展，为学校教育教学改革提供了保障，但同时也存在重美观轻环保、注重装饰性、轻视功能性、管理粗放等现象，出现过度装修和室内空气污染等问题。为改变这种状况，市教委要求各区教委全面统筹和协调学校装修改造工作，规范管理流程，学校则要按照以人为本、健康第一、朴素实用的原则，对装修改造项目实行全过程监管。 根据通知要求，学校装修改造工程应以满足功能需要、消除安全隐患为前提，实行项目库管理。大规模或整体装修改造工程间隔时间科学合理，小规模局部装修改造工程不得重复进行。区教委应成立专家论证组，加强入库项目论证，避免装修改造项目的随意性。应对学校装修改造内容和实施方案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进行论证，同时对装修材料、装修周期、施工条件、环境污染评估等进行把关。按照安全环保、朴素实用、完善功能的要求，中小学校施工时不得现场制作学生置物柜等家具，音乐教室、舞蹈教室、书法教室、多功能厅等专用教室，在满足使用功能的前提下，杜绝复杂过度装修。 各区教委应结合本区和学校实际情况，研究提供实用且有针对性的招标文件和合同参考性文本，在附加条款中明确材料采购的技术指标、环保指标、责任条款等有关要求。在装修改造过程中，要严格依据招投标文件及合同约定的内容进行检查和监督，严格选择市场上信誉好、品牌强、质量优、资质全的正规厂家的环保产品，特别是油漆涂料及胶粘类的材料，应选择有资质、信誉好的施工监理等参检单位，防止施工中使用假冒伪劣材料。对进场的原材料要严格执行进场登记验收、见证检验、抽样复检等各项规定，做好相关记录备案，出现问题倒查责任。市教委明确规定，装修改造工程完成后，必须严格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时组织竣工验收，验收合格后方可投入使用。应按照国家有关规范和标准，选取由国家质监部门备案的、具有 CMA 资质认证的第三方检测机构进行室内空气质量检测，并采用见证检测。装修后室内空气质量检测不合格的项目不得通过验收，超标的学校要立即整改，并按照有关规范进行治理。 听，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内容就是这些。本期新闻由贾跃、景然播音，于磊编辑，向阳制作完成。 请您继续收听 FM 九八六，更多精彩内容。 他旁是一地金黄，烟扫落满腹旧霜，斑驳的木窗等候月光，是谁路过送一首情唱，看斜阳吹红了 是一生。 北京时间20点整。